南。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 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 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耶、yeah, 哦，哇，今天的嘉宾真的是好活跃呢，来，快把他们的这个请出来哈，这个刚才已经通过就是为数不多的，就是把开场词说得非常溜的一个乐队，哈哈，对，再次欢迎大赢家乐队。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将为大家迎来非常给力。那如果你想收听的话，那就是 FM98.2，这是我们的调频，大家可以一路收听听好歌。好了，那么大赢家乐队，今天四位都有点感冒，是不是？ 对， 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这几天，好像感冒的还挺多。昨天我们的嘉宾也感冒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健康啊。好，那么我们来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我们都是这个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大赢家乐队的吉他手常南。 嗯，欢迎。 大家好，我是大赢家乐队的主唱韩强。 嗯，欢迎。 大家好，我是永远被黑， 常年被黑。这是什么梗吗？ 因为好像所有的乐队里面被黑的永远都是贝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奇了怪了，也不光是我们，我发现很多乐队的这个 贝斯怎么了？贝斯招你惹你了？ 我觉得可能因为可能是不是贝斯人都还比较温和 哦， 就是 不会吧？ 你看在舞台上贝斯低音嘛，除了可能鼓手以外，贝斯相对是最低调的吧。 鼓手扎心了，哎，鼓手啊都是非常棒的，但是今天呢，因为吃鸡和王者荣耀纷纷没有来到现场，对，对 他们在空气中陪伴我们。 啊，是的，没关系啊，希望能够跟我们， 对，忘了介绍了，我们还有两个成员没来，一个是我们的鼓手刘畅，然后还有是我们那个特邀的键盘手傅伟老师。 好的，这两位鼓手啊都是非常棒的，但是今天呢，因为吃鸡和王者荣耀纷纷没有来到现场，对， 他们在空气中陪伴我们。 啊，是的。没关系啊，希望能够跟我们场外互动啊。那我们的这个平台随时为二位也打开，如果你们要是那个来不了现场，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嘛，是不是？好，那么刚年初是吗？ 对。 哇，那这些歌就今天唱的这些歌都是在成立以后写的，还是说之前就有？ 这些歌应该是、啊，对，都是成立以后写的。 哦，真的吗？ 短短半年吧。 哇，你们真是太高产了耶！对，好，那么今天到底这些歌都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么马上就为大家带来哈、啊。首先呢，当然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主打歌你们来选一首吧，好不好？ 唱后会有期吧。 啊，后会有期。 嗯， 你要听这首歌，我总会想到那个后会无期，但绝对不是一首歌。我觉得还是后会有期更好，至少我们还有一个期待嘛。 啊，对。 对，好，那么马上带出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后会有期》，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 都 悄忘掉。在时间的长河里散落无影，竟然都出乎我意料。相遇过擦肩过的人啊，还来不及拥抱，只留下前世谜一般的微笑。只恨今生的你我缘分太早，只好和时间赛跑。生命中我们有许多故事并不完美，在痛苦中挣扎或不负青春年华。生活本来就是场惊喜，在光阴下认清真相，却依然爱他。这也是面的人并非无可救药，爱上孤独的人在晚上睡不着，回想着当初你拥抱时的味道。我受够了没有你在身边围绕，我哪里来的那么多英雄主义，我哪里来的那么多猜测算计。你说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现在我长大了，你却回不来。人并非无可救药，爱上孤独的人在晚上睡不着，回想这夜失眠的人并非无可救药，爱上孤独的人在晚上睡不着，回想着当初你拥抱时的味道。我受够了没有你在身边围绕，我哪里来的那么多英雄主义，我哪里来的那么多猜测算计。你说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现在我长大了，你却回不来。你却回不来。你笑着对我说后会有期， 后悔有期。谢谢， 哇哦，谢谢，后悔有期，来自大赢家乐队。对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听完了之后，给我一种满满的励志感，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吗？ 我觉得你理解错了 啊。真的吗？哎啊，这个中心意思，这如果要考语文的话，我这个十分就丢了哇。 啊，对，其实这首歌就是、送给那些想后悔有期却又后悔无期的那些人。 哎，我的天哪！哎呀，扎心了。 嗯， 最后还是没有见到，是不是？ 就心里总会有一点点那个期盼吧。 嗯嗯、对，有期盼，但是又见不到。嗯，好吧。 其实见得到见不到，谁也不知道。 对，今天见不到不代表以后也见不到，是不是？ 对， 希望后会有期吧。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像什么武侠剧啊，包括小说里面或者电视剧里面演的，如果一旦说后会有期这句话的时候，有50%的可能这辈子可能真的见不到了 啊。对， 嗯，对，好吧。那么这是 心里的一个念想。 对， 那这首歌就是当时是谁写的，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写的这首歌呢？ 哎，请姜老师。 姜老师，姜老师今天那个烫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牡丹。 不首先 好好看， 第一眼我这是一朵菊花，第二 真的菊花。 哇，我这不是烫的，我是自来卷， 真的 真的是自己就长成这样。 哇，我太羡慕了，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为什么没有生在 99%的人都会觉得，哎，你这个烫头烫的真好。我说我真不 是 烫，是、 啊、太自然了，简直是、啊、 就是越岁数越大、就越卷，原来好像还没这样 哦。还真是哈， 以后 我也想 要姜牡丹了。 对，姜牡丹哦，我还以为是一朵，其实我知道就是看起来有点像菊花，但是呢我觉得这牡丹雍容华贵嘛，是不是啊、好了，不跑题了、来吧，姜老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初衷好吗？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怀念，因为后会有期嘛，就是肯定 是、 是 不是有一些你自己的经历在里面， 就是见不到的人、希望能有一天还能再见到、就是一种期盼吧。 好，那么这个后会有期是来自大赢家乐队今天的 C 位主打歌、那为什么把它定为一个主打歌呢？是因为你们对它的喜就是偏爱有加，还是说它是最重要的一首？ 可能算是比较重要吧、 是吗？ 对，因为它是我们应该算是写的第一首歌。 哦，第一首歌、意义非凡。 啊、对， 嗯， 对。 对，四位，因为我看介绍上来说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因为大家都厌倦了平淡的生活，然后呢，闲来无事，觉得哎，组一个乐队，我们把音乐玩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文案是谁写的？ 啊， 可能是理解有误啊，因为大家也都是玩乐队很多年， 哦， 但是可能中间有的人会停下，有的人是暂停，然后。大家都在各自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嘛，然后坐在一起。 咱们这四位是怎么样去机缘巧合走在一起的呢？ 我和贝斯手江南、还有我们那个没来的鼓手刘畅，然后我们三个之前是一个乐队的。 哦， 对，然后呢就别啦别啦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我们三个人就准备要单组一个乐队。 哦，好的。 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了现在的这个吉他手、常南常老师。 对，好的，常老师。 常南也是那个就是在这条路上先暂停了。后来我们俩就一直聊嘛，我去、他之前在一个店里，我之前去他们店里我就磨他嘛。我说来你给我弹吉他吧。然后常老师就说动了。 常老师，您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转变的呢？一开始是拒绝的是吗？ 一开始不是，后来是韩老带我滑雪。后来一想，咱那个 原来是这样啊。 对，说这天儿一暖和了，没法滑了，说那咱们就玩乐队，因为本身自己也喜欢。然后也是可能十几岁就开始玩嘛，然后后来中间暂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上班了嘛。然后也加上后来韩老给我们听完这新歌之后，我觉得还真是挺好听的。然后觉得那就干点自己的事儿呗。 哎，挺好的啊，我觉得大家这个心态都非常非常的棒。 对， 就是除了可能中间暂停的这个阶段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哈。 对， 但是呢现在重新走在一起，大家就向着同一个目标全力出发。对，那博涵呢，博涵你是怎么样去跟大家就是走在一起的，加入到这个乐队的呢？ 我是通过他们进行海选招募完了、 海选招募 了无数多的对手以后、他们最终选择了我， 是 吧？是 吗？ 真的是吧？ 这一段这还有这一说是吗？ 不，其实是常南在酒桌上把老许给喝服了。 哦，这是经过了层层海选。 酒精考验。 哦，酒精考验，对，是经过了酒精的考验，所以最终加入了我们。对，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能走在一起就是能玩到一起的好朋友。 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的乐队。 是吗？ 对， 就是除了音乐，除了这个排练， 对， 其实还有更多的是在一起生活的一个部分， 其实 一起玩， 剩下的基本不见面了。没有没有。 哎呀，我的天哪！ 我们就是会做一些更多的与音乐无关的一些团建吧， 滑雪之类的，是吧？ 音乐如果说是一个梦想爱好或者事业的话，那可能我们在除了做音乐以外，在生活上也是很好的朋友，能一起。吃饭、出去玩、喝酒、聊天等等等等。 天哪，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人人都向往的呢。就好多大家团建说找一个地方，尤其最近秋天北京的天气也非常的好，你们有没有出去团建一下？ 没有，我们准备下个月去日本玩。 真的吗？ 我说回刚才的话，气死我了，人家都直接去日本团建了。 对，但是冬天你可以跟我们一块滑雪去嘛。 嗯，我不会滑雪。 我可以教你。 我身为一个东北人，不会滑雪，你知道吗？ 发展一个新学友。 对，我觉得你们发展到最后会疯的。哎呀，行了，你自己爱玩什么玩什么吧。对，我们走了。 我可以教你。 好，太好了，太好了！ 好， 终于有人这个不厌其烦的能教一个就是学不会滑雪的人。好，那么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跟我们互动哈，这个像深海鱼儿也跟我们打来招呼，然后说哇，大赢家乐队今天真的是我是大赢家，很好很好啊。然后说，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该给我们再带来一首歌呢？ 好，可以。 好，可以。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歌名都听起来都特别的好听，歌本身也很好听。 哎，你这样吧，你挑歌吧。 我挑歌啊。嗯，那我就挑一首 Party Night 可以吗？ 好，可以。 好，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嗨， 总感觉这个现在已经到了11点多钟，然后到了这个工体一带。 对，今天好像选的歌都属于那种被甩了的歌。 是，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嗨， 总感觉这个现在已经到了11点多钟，然后到了这个工体一带。 对，今天好像选的歌都属于那种被甩了的歌。 是吗？ 秋天了，天黑的早。 对 啊，被甩，这个被甩是什么含义呢？ 被女朋友甩啊、被男朋友甩啊。 Party Night 也是这样的一首歌吗？ Party Night 不是，唯一一首不是。 好吧， 好，来， 这个我还是为大家挑了一首比较甜甜的。好 ，Party Night 来自大赢家，我们来感受一下。 33.3度，你和我喝到我们进门喝到糊涂，我吃的灯光在恍恍惚惚，你和我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相拥热舞，潮湿的空气弥漫着冬季，夜晚的精灵沉寂钻入你我身体，挥洒着汗滴颤抖的空气，发抖的身体让它胡乱继续，凌晨3:15，你和我喝到我们今晚还没结束，酒吧门前的依然拥堵，这里有你想要的他想要的快速食物，有人还在寻找着猎物，成群的兄弟姐妹大家互帮互助，夜晚快过去你还在寻觅，有我敬无期，让快乐继续，喝杯酒海的光头自由，我现在就是永久，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喝了再说，就算是爸爸妈妈要你回家顶多爱着继续，好朋友在一起要 happy， 我难得的一次相聚，不要废话，继续告白，今晚喝吧，把今天当作末日来临一样狂欢庆祝吧，就算是爸爸妈妈要你回家顶多爱着再继续，好朋友在一起要 happy， 难得的一次相聚，不要废话，继续跳吧，今晚喝吧，把今天当作末日来临一样狂欢庆祝吧， 今晚喝，现在就是永远， 这首歌 Party Night 耶、真的是可以就着这首歌狂欢啊，我觉得就是听这首歌就属于没有烦恼的，对，就是听完了之后啊、大家嗨起来就特别是有那种助兴的效果对，哎，有没有你们在那个一起就是唱 K 的时候有吗？ 唱有 啊。对，那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呢？一般 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 是吗？我觉得这个就大家风格就每个人不一样，你们是谁都有什么样的风格？偏沉静的是谁呢？ 偏沉静的， 对，走心派的 老许。 哦，是吗？ 真的吗？ 天哪， 我怎么不觉得 对，徐老师这个半天没说话了，你一般如果要是唱 K 的话你的必点曲目是什么呢？ 必点曲目，你这样问我还真想不起来。 是吗？ 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唱什么。 哦，原来是这样，厉害了流行什么就唱什么。对，那这个其他人都喜欢偏爱于什么样的歌曲类型？如果要是在唱 KTV 的时候， 我在想 啊。是吗？ 我感觉好像好久都没去唱了。 他偏爱的是分手的那种痛苦的苦情歌。 哎呦我 的 妈呀， 对对对，苦情歌。 哦，就走心派的嘛。 嗯， 是是是，好吧，其实 我很惨，谁能比我惨那种。 好，那韩强呢？韩强你是属于什么类的？ 我比较喜欢五月天。 哦，五月天。 对 对，哎，其实我刚才听完两首歌，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觉啊，就是其实跟五月天那种风格有一点点像。 哦，太好了，谢谢啊。 真的吗？ 对对对，就是 因为我 如果别人能这么说呢，说明我们就是还算是 啊，鼓掌鼓掌鼓掌 啊！真的吗？哎呀，我还在想，因为作为这个客观的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听出来一点有相似的这个风，就曲风上有相似的地方 啊。对，因为我觉得就做音乐吧，就应该开心才对呢。 对，就是让人很 happy， 就听完了之后确实就没有烦恼嘛。 对对， 大家一起，咱先不深究说这里面你说了什么，但是听完了之后就觉得很嗨啊。对呀，像什么五月天的那些歌，恋 ing 啊，对吧？ 对。 然后什么突然好想你啊，也有走心的嘛。 对。 有各种各样的都有。 对。 对，而且也是可以说在 KTV 绝对能排进前五点唱了。 对。 是的。对。是，那么这个我们的 常老师， 你偏爱什么歌呢？ 我是老派的金属，我一般唱米泰那个，唱黑豹什么的。 嚯，看不出来呀！ 所以没看今儿都没让我唱吗？ 对，按住躁动的你。 不，常老师唱歌就会创造奇迹。 是吗？ 对， 这个奇迹是。 你比如说写歌的时候，你编不出来和声了，让常老师一唱，他就绝对能唱出来。 哦， 对， 灵感的源泉， 真的呀，就是天生的，就是和声，一出场就能震撼全场，给人灵感，太棒了，对，常老师简直是，那是乐队的灵魂人物，是吧？ 灵魂人物， 我相信从今天开始是这样的， 对，灵魂人物是贝斯手， 啊，灵魂人物贝斯手， 对对 对，就是我们的姜老师， 在我们乐队里，可以没有主唱，可以没有吉他，但是不能没有贝斯。 好吧，那是每一个乐队都是这样吗？ 啊，不是啊。 啊，这只有在我们乐队才这样吗？ 啊，对啊。 为什么呢？ 就是只有我们乐队才能让贝斯手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贝斯手。 好吧。 对。 对，让一个占 C 位这样的同等地位的贝斯手， 对， 是多么的重要。那贝斯在一个乐队里面本来就很重要啊。 啊，对。 少了贝斯也是不行的啊。 哎，你听过一个笑话吗？ 怎么了？ 就是一个吉他手说。今天演出特别特别嗨，然后饭后有一个人拉着我，非要跟我喝酒，说是我们乐队的贝斯。然后回家以后看完照片以后，发现他果然是我们的贝斯。 好吧，这个梗在于丁。 是觉得特别冷吗？ 没有没有，我是没有听懂而已。 其实我也没听懂。 对，因为 是吧？ 因为 我听懂了。 徐老师是补刀的是吧？ 对，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对。是贝斯拉着吉他， 因为在主唱眼里可能就根本没有看见过贝斯。哎，贝斯是谁？贝斯在哪儿？ 哦，是吧？哦，我懂了。 所以要看照片。哦，这还真是贝斯手。 对， 啊、哦，原来是这样。 你可以尝试完善乐队。 对，好的，我去充当一下你们的那个场助。 好， 场外巨物什么，给你们送个盒饭，我就能知道这个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对，这个乐活派雨涵说啊，厉害了。是的，厉害了，我的哥。对，今天请来了四位小哥哥啊，大赢家。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 有没有觉得一听这个就像在赌场一样，就百家乐什么的？因为我们 不说赌场，我们只说娱乐项目。 对， 对，对，确实有一种就 很多人一听这名字，哎，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 像金融公司。 对，就是第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置身于拉斯维加斯。 不， 置身于澳门。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解啊，其实大赢家这个名字是希望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因为每个人希望都在人生的过程中都希望自己能成功，希望成为这个人生的赢家嘛，所以我们叫这个名字也是希望大家能努力往前走， 爱拼才会赢。 对对对， 就是突然间让我想到这首歌， 其实还是很 确实这样的， 很正能量，很励志的、啊。 对，非常励志，非常励志，而且歌曲也都是非常励志的。对，包括刚才给大家唱的这两首啊，还有很多今天要呈现的歌曲。 对， 虽然说看名字呢，有一些歌还是有一点小伤感，但我觉得经过咱们的演绎之后，以及曲风的编排，大家听了之后应该不会觉得有太大的伤心。 其实今天这些歌，其实很有意义。今天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天给您的这些歌， 我的天哪，您说 给小妹妹你的这些歌， 不，小姐姐吧， 啊、 老 姐 姐， 对，给老姐姐这些歌都是从来没唱过的，没 真的 没就是还没往外发呢。 哇，我真的是太荣幸了，比心。对，双重比心、 哎、 对，只有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才能听到这样的歌曲， 所以要多听挑战新歌声吧， 是的， 多听道道姐的节目吧。 哎呀，真是请这个嘉宾太值了，请你们以后多来 点20个赞， 对，点20个赞啊，大家这个赞不要停，转发分享不要停，小礼物也可以适当的走一波了啊、 哎、刷起来 对，平时你们在私底下有过直播吗？ 之前有活动做过这些 那现在来说就是不是忙起来之后就可能对于直播玩的比较少，或者说可能没多大兴趣去玩这些东西， 就是很尴尬、觉得 怎么的呢， 就自己站在镜头前、刷小礼物， 这是我们贝斯罗最爱 啊，对，我们贝斯罗喜欢直播， 贝斯罗最爱的项目就是直播， 我喜欢直播在家做饭。 是吗？那你怎么直播呢？来我们有请这个贝斯手姜老师现场搜了一段，好吗？好，现在这个时间就属于这个江南的直播间。 你看那个 美食节目， 油马上要热了啊，马上开锅了。哎，等那个冒泡了之后，我们放上糖，然后把这个洗干净、用开水滤过的排骨直接放进去，刺啦，然后。这个糖色一定要炒到这个， 你说普通话，别说北京话。 糖色，能听懂没事。 糖色吗？就是炒到这个火刚刚好，不能糊也不能焦，然后让它挂上色儿，然后就可以出锅，直接扔进高压锅，用开水、葱姜，然后大料，直接盐、酱油，直接半个小时。 那家里没有高压锅的朋友怎么办？ 这位场外观众互动的很好， 倒开水吗？直接用锅煮吗？其实我们几个人别看都是这么大岁数的大老爷们儿，其实做饭都特别棒。像这个赛螃蟹，这是他的绝活。 赛螃蟹是什么？ 你没吃过吗？ 没有啊，赛螃蟹是怎么个吃法呢？我吃过螃蟹，没吃过赛螃蟹。 鸡蛋，你就用鸡蛋给你炒出那个螃蟹那个黄的味道。 是吗？ 对啊， 是用蟹黄粉炒的吗？ 啊、哦、不，就是鸡蛋，就是鸡蛋。还有， 来，我们这是一档美食节目，求教、 哎、 大神。 这首先呢， 这首先呢，我应该今天准备一个《舌尖上中国》电影，你知道吗？ 哎、对，你把那个蛋黄和蛋清一定要分开啊。 蛋黄蛋清分开。 对，蛋黄或咸鸭蛋的蛋黄，给它砸碎以后，搅拌在一起。 嗯哼。 然后先炒蛋黄，然后再炒蛋黄。但是这个 蛋清呢？蛋清就不用了是吗？ 不，先炒蛋清啊！ 啊，先炒蛋清 啊！对，我刚才没说吗？ 蛋黄 错了，先炒蛋黄 啊！ 先炒蛋清。记住，锅一定要做热以后，不要在火上做，咔一炒 啊，不能是大火是吧？ 把那个锅烧热以后，复杂吧？ 总之很复杂。对，如果要是这个教大家一遍，短短的几分钟你就能学会的话，那就不叫赛螃蟹。 将来酒吧会开一档 美食节目，对。 我们来做主持人，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把锅什么的，把这个灶台给你们支好， 哎， 对，咱们就可以在这儿现场炒完了，我就负责品尝。 对，咱们这节目改叫挑战新厨师吧。 对呀，舌尖上的挑战新歌声。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认为喜欢音乐的朋友应该都是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人其实做饭也是生活重要的组成的一部分。 哎，但是我确实就是在很多的音乐人的身上啊，就是他们可能除了做音乐之外，好像并没有说很食人间烟火，就别说做饭了，就可能是连吃饭都不按时按点儿，然后每天 白天睡觉，晚上写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是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嗯， 我觉得不是吧？ 不是吗？ 我觉得那些艺术家咱们就不评论了。 哦哦哦， 这是仙儿。 对 啊，是的。 就是你像我们，其实就是我觉得 人还是要吃饭的嘛。 啊，对，写歌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就是突然间脑子灵光一现就写出来了。 对，做饭的时候写的歌也可以 啊。 就是生活的点滴，你身边的一些人发生的一些小，就是一些事儿，有的时候可能是小到某一个场景，你就能把它写成一首歌。 还真是啊，这个灵感的这个来的时候，你挡也挡不住。 对， 那想问一下，四位谁做饭最好吃？ 都不错， 都不错。那咱们做就是做的是同一个菜系的嘛，就味道都差不多，还是说各有各的？特长 准备韩强做的会多一些吧？ 哦， 老许做的多， 是吗？ 你做的都是入门级的，这个不算 入门级的，入门级上来就是红烧肉这个级别是吗？ 我就喜欢做我爱吃的，不爱吃的我也可能不去研究。 哎呀，实在是太棒了哈！ 我就好琢磨，好琢磨。 对这个。Fixed 0913说了，哎呀，那个，首先声明，我不是挑事儿的啊，那个赶紧互评一下，谁是乐队的颜值担当？这个问题很尖锐。 我觉得你就是来砸场。 对，来吧，这一看，是吧？ 我觉得三二一就指吧。 来，三二一，谁是乐队颜值担当？ 必须老许。 哇，老许。非常 胡说嘛，大家要看他们都是胡说啊。 我觉得就是老许长得特别那个清秀， 清秀。 对，就是可能大家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我觉得老许是最清秀的。 哦，是的，老许你同意吗？ 我就算同意吧，当然是外表是欺骗人的，大家都不要信 啊。是吗？其实你的内心是一个特别狂野的人，是吗？ 其实我内心是一个特别死气沉沉的人，我觉得不像他们这么活泼，都被他们带的。 对，是因为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是最大的吗？还是？ 也许是， 也许 我比较贪睡，所以长得比较慢。 你内心不是一个说唱歌手吗？ 对，内心是一个说唱歌手。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是。你的名字简直太有创意了，屎在空中飞。我真的是，哎呀，本来不想给你念出来，但是我觉得不点你的名字实在是有失对你的尊重。所以菲菲他说我投票姜老师。 啊， 姜老师， 谢谢， 我支持他，谢谢。 可以接广告了。 对， 谢谢那个天上飞小姐啊，谢谢。 对，天上飞小姐，哦，看来是 已经当的是个小姐， 对，当她是一个姑娘哈。好，那么我们这样吧，就是不管说是谁，你认为谁是颜值担当，我们今天就先用艺术照来展示一波哈，大家可以投票，到底你们觉得谁是乐队的颜值担当？ 还是老许？ 还是老许哈？ 对， 哇，这个长发飘飘的是谁？ 你可以把头发 哦，真是哈，我的天哪！ 啊，还是老许？ 对，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有点太小了，对，这一张四个人还是很轻松的感觉，白衬衫牛仔裤，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张， 是吗？其实我也很喜欢这张啊， 很青春， 对，然后还有这一张啊，这张就更青春了，粉嫩粉嫩的， 这张我像不像一个新加坡商人？ 新加坡商人， 或者马来西亚那边的， 有一点像哈，对。 商人 这个粉色的是粉色着装的是常老师哦，看出来了，对，其实 他是我们里面最酷的一个， 是吗？ 无论是在这个演出啊，或者是拍照啊，或者等等一些活动上，他是最酷的一个。 对，但是从刚才那张照片上来说，最粉嫩的、最少女的也是他。对， 不好意思了， 不要他们说了，他张呀，你往下压呀， 啊，对 吧？所以你连麦都不给我了吧？ 哦，原来是这样啊。Dix 哥又说了，其实南哥是我男神，硬核棒哎。 这 是说的是谁？我知道了啊。硬核，对，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呢都是有着自己内心坚持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一部分哈，但是作为乐队来讲，就是得把一些共性的部分展示出来。但是有没有可能说，可能我们要写一首歌，就是根据某一个人他喜欢的风格，就一人写一首，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 其实我希望是这样， 是吧？ 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创作出自己的风格，而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人去一直一直去写。而且我们也会尝试一首歌大家去合作，比方说一个人写主歌，另外一个人写副歌，然后这两个人写了曲，然后另外一个人会去写词，或者说有的时候是大家一人写一段都有可能。 是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者说这样的歌曲能够早日诞生哈。对，今天呢，四位这个都感冒了，但是还是坚持。 我其实叫大鼻涕乐队， 是吧？大鼻涕乐队，大鼻涕赢家乐队。 对 啊，好了，大赢家乐队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的是， 听你的， 听我的哈。来，我再挑一首，这样吧，我挑一首《哭了》。 好， 对，我听听这首歌是不是有一些些的小小的悲伤。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好像出了好几个人的手啊。 是吗？ 都有参与。 这是涵盖了好几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都哭了。 全哭了 啊。好， 准备 好。好，开始哭。 在孤独的角落，我想了很多。你是一个人的房间，在孤独的角落，我想了很多。你是否会想起我？空荡的末班车，那单纯很快乐。你是否记得，你怕了，你哭了，你累了，是我错了，失去了，伤心了，后悔了，害怕了，你要走了。还记得黄昏夏日梦里甜蜜的拥抱，樱花树下我们牵手许下无数誓言，那幻想的未来像一首快乐的歌，想要时光机回到过去，抱着你，陪着你微笑。我怎么会又哭了？习惯你的日子，为我做每件事，爱是种坚持。是不是我又错了？习惯你的日子，你是否快乐？别重蹈覆辙。我输了，我哭了，我输了，你没有错。遗憾了，痛苦了，忘记了，过去了，不要想了。还记得校园里操场边温暖的依靠，路灯下的长椅还静静躺在那个路口，那幻想的未来像一首快乐的歌，想要时光机回到过去，抱着你，做你的翅膀。哦，拥抱 樱花树下我们牵手，许下无数誓言，那幻想的未来像一首快乐的歌，想要时光机回到过去，抱着你陪着你微笑， 谢谢 谢谢。哇，今天的第三首歌就是这首哭了 哭了， 对，哭了，经过几个人的手共同打造出来的一首歌、哎、对，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呢？谁来主说一下呢？ 来，姜老师。 又是姜老师、啊、 又是我，不是我。 嗯， 就是哭了吗？ 哭了。嗯， 这首歌明明是你写的呀。 就是，其实就是 是跟情感有关系吗？ 你看，就是、嗯、哎，歌词去哪儿了？ 嗯， 你看啊， 嗯， 就是这是我自己有一天在家里收拾屋子， 嗯， 然后突然间就收拾收拾，我就收拾到钢琴那儿了，我就说弹两下吧， 哦， 然后弹着弹着就给自己弹哭了。 哦，真的？你还记得弹的是什么歌吗？ 就是弹的这个的和弦。 哦。 然后我就自己哼哼，其实当时也没说写首歌。 嗯嗯嗯嗯。 就是哼哼哼哼，就把这个旋律哼哼出来了。 哇，真是。 嗯，然后 就。这是没有我韩强弹不了的曲子。 哎。 哎，是。 然后就是一个人的房间，在孤独的角落、 嗯， 我想了很多嘛。 嗯。 嗯，对。 对。 其实还是。要不然说今天选的歌都是那种被人甩了之后写出来的歌吗？ 哦，看来这个也是被人甩了之后的一些经历哈、 啊。也不是，其实就是回忆过去吧。 哦、对， 对， 回忆过去嘛。 哎， 对，评说一下现在，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啊、哦 哎。 对，还是非常棒的。 未来会很美好的，我们将要去鸟巢，鼓掌。 好，这是我们的远大志向。 哎、 对，我突然间刚才听到你说的这个场景很触动，嗯、因为我真的是特别羡慕。会乐器的朋友，对、 嗯、 因为就可以不管你在干什么一时兴起，哎，我不管是弹钢琴也好弹吉他也好、嗯、或者说其他的乐器都可以去抚弄两下，然后呢传递一下自己的心情、 嗯、对， 对，我想问一下四位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就包括乐器啊唱歌啊这些。 嗯， 嗯， 这个老许先说吧。 好啊，好啊。 老许是童子功。 哦，真的。徐老师、嗯、徐老师从四岁、嗯， 没有，小学时候就特别喜欢听这些乱七八糟，那时候还是买卡带什么的， 哦， 就对这 暴露年龄了， 感兴趣。 嗯、 不是卡带，黑胶唱片啊， 是吗？ 黑胶唱片。 我刚有说我们是同龄人，那现在我比不了了。对， 你还很年轻。 然后呢，就是这时候是第一次接触音乐， 对，然后 那自己玩音乐呢，做音乐呢。 嗯，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吧、 嗯、 就觉得很喜欢器乐演奏这种东西、嗯、就想尝试一下。 那当时第一个学的乐器是什么呢？ 三角铁。 三角铁，对，节奏也是非常重要的嘛，是不是？嗯， 都是重要的组成部。 对对对，是的。三角铁过后呢就开始晋升了。嗯，对。那姜老师呢？姜老师， 我先报个老许的料。 好呀好呀。 老许从小是学民乐，他拉二胡，一直从小拉二胡，他二胡拉得特别好。 真的、 嗯、然后、就是、 我觉得二胡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乐器。 哎， 嗯， 希望不用在建国门的地下通道里以后见到我啊。谢谢。 你放心吧，地下通道没有地儿，我每次来都能看到两位至少。 而且特别巧的、 嗯、 都是同业。 特别巧的是这个、 嗯、 我在认识老许以后，我发现我的初中跟高中竟然跟他都是校友。 是吗？ 啊、 说乐器的事儿呢，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啊、这是插了一句啊，插了一句。 对对对，嗯嗯、 啊、 这你看就是缘分吧，是不是？ 所以就写了一首歌叫后会有期，后来就见着了。 对，还真是见着了哈。 我是初、 嗯、 大概初中吧，初二左右吧、 嗯、 就是肯定是先从吉他开始嘛，都是、 啊、吉他开始， 我们都是听着 Beyond 长大的，可能我是啊、 哦、 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 嗯， 就是听 Beyond 然后拿起吉他，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贝斯这个低音 嗯 让我特别的感兴趣， 嗯， 然后就开始弹贝斯，然后就一直这些年一直就弹贝斯、 嗯、 就是好像吉他跟贝斯相比，贝斯的低音更能吸引我。吉他可能或者说对于他们来说，吉他手啊在舞台上很炫呀，很 吉他主旋律嘛， 对对对，就是台下的粉丝们会哎 更多的喜欢吉他手，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贝斯的那种低音，那种沉稳的那种感觉。 是的， 嗯， 没关系，想要这个在舞台上抢 C 位的话，即便贝斯也没有关系。 哎， 我觉得姜老师以你的发型绝对够出众了。 对对对对， 姜牡丹。 嗯 对，我也是小时候听 Beyond， 然后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想 学， 你给我买个吉他吧。 嗯， 然后 那你怎么学的钢琴呢？ 钢琴是自学的，我也是小时候听 Beyond， 然后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想 学， 你给我买个吉他吧。 嗯， 然后 那你怎么学的钢琴呢？ 钢琴是自学的。 钢琴是自学的，哇，好厉害。 其实不是，也不是会弹钢琴，就这几个和弦，然后会写东西就。 那已经很棒了。 嗯，对。然后就小时候就一直，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吧。 那很小了，那这么多年就一直坚持下来。 啊，对，就一直玩到现在。 哇，好不容易啊！对对对，那这个我们的程老师呢？ 我也是一开始先听 Beyond 嘛，然后那会儿上大学那会儿，我们那几个发小，然后说那咱们一块儿组个乐队吧。然后等于就这么一直玩就玩下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哈。对，反正每一个人呢，他的音乐之路都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又有相通的地方。 都是听 Beyond 吗？ 对，都是听 Beyond。那说明我们都是 北京歌迷会。 哦，你们是这个歌迷会认识的吧？ 不是，我跟 他们俩， 我跟长南是，我跟长南是。 还真的是。 对。 哇塞，太棒了！能够就是在粉丝群里面，然后大家再组成一个新的乐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偶像或者说一代音乐人对于后辈来说积极的影响之一。 嗯，对，感谢比亚。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挑战的就是五月天的歌。 对，没错，这个接的太好了。 对，我们虽然说 Beyond 是我们的精神偶像啊，但是呢今天并没有挑战他们的歌。对，当然说是挑战，我们只是说翻唱啊改编，也是另一种致敬的方式嘛。对，不过五月天呢，他们的歌曲还是很多，就很多元化的，是偏流行摇滚一些。 对， 好多人其实不把五月天定义为摇滚乐队，定义为流行乐队， 无所谓啦， 对吧？这喜欢就好，对不对？ 对， 好听就行。 对，今天本来选了另外一首歌，但是后来还是 后来因为感冒嘛。 对，哦，就这么简单。 对， 后来改成了《笑忘歌》。 对 对，好吧，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是《笑忘书》吗？不不不，那是王菲的。 嗯， 对，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好不 好？ 对，来听听看原版是什么样子。我们先看一段，然后歇一会儿，马上就要送出大赢家的版本了。 好， 嗯，好的，我们来感受一下。咦，好吧，这个还点不开了呢。那既然这么不想让我们看，不想露脸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挑战吧。 好， 好，那么我先来找好伴奏。 好， 嗯哼。等你来挑战，准备好。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准备好了吗？ 好。 OK。 雪后夕阳也都会是我们的，不会再让步更多了。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让我们的伤都慢慢的愈合。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哦，全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不会遗憾就 OK 了，伤心的都忘记吧，只记得这首小忘歌。那一年天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只都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 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自己和自己打一架了，想通想不通，反正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流泪更多了。多少错误重蹈覆辙，有多少苦痛还不是都过来了，想起来甚至还会笑呢、哦、青春是人生的试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润，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小王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唱这首小王歌，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谢谢。 哇，笑忘歌这首歌好温柔啊。对，是今天晚上最温柔的一首歌。 最好听的一首歌吧。 对，没真的都很好听，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风格嘛、就是你们自己的歌也很好听啊。是的， 喜欢就行， 喜欢喜欢。其实今天准备了有一共是六首歌，除去挑战的歌曲之外呢还有五首、我觉得在短短的因为还不到一年嘛，半年的时间内写应该不止这几首歌吧、对吧？对，那我们现在这个发歌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其实歌都已经写好了、就是有点悬念嘛，半个月发一首啊，一个月发一首 啊，半个月到一个月发一首。那是不是到年底之前还能够听的两到三首？ 到年底之前你应该保守估计能听到三到四首吧， 三到四首呢。 对， 棒棒的棒棒的。那个风格可以先提前剧透一下吗？跟我们今天听到的有一点是类似的还是说不一样？ 接下来可能会发帕蒂娜。 帕蒂娜还没有发吗？ 没有 没有。 哇，我们今天真是抢先听了，你看一看。 还有一个人哭了。 一个人哭了。 对， 这三首歌，就差一个人今天还没有听到的哈。 有机会吧。 好吧，本来还想说看一下，那就算了吧。有机会哈。好，那么就是接下来现在就是乐队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就除了写歌之外，我们这个巡演或者说这个演出也会占很大的比例吗？ 对。 那接下来会 巡演没有计划，但是演出可能会一直在演吧。 那基本上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呢？是 live house 还是音乐节？ Live house 音乐节都有， 都有，对，因为巡演希望第一张专辑发完以后带着专辑再去巡演。 是的，打算这个专辑有眉目了吗？就什么时候打算发呢？是会 巡演没有计划，但是演出可能会一直在演吧。 那基本上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呢？是 live house 还是音乐节？ live house 音乐节都有， 都有， 都有。 因为巡演希望第一张专辑发完以后带着专辑再去巡演。 是的，打算这个专辑有眉目了吗？就什么时候打算发呢？是等今年这些歌全都出完之后，明年发吗？ 肯定是明年，明年想。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吧，差不多五六月份左右吧，如果赶得上的话。 好，那么我们就期待着哈，这个到底这个专辑会是什么样子呢？ 非常好，都来买吧！ 都来买，都来买吧！哎，会出实体专辑吗？ 会。而且会做一个特别特别精美的，让你买完以后就不想放在车上 扔的那种， 动了。 真的呀？对，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好多专辑，怎么说呢？看完了之后可能就是。 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拆到扔到了这个纸篓里面，然后只留一张专辑的那个主体。 嗯、 那我想，如果要是咱们出这张精美的专辑的话，你什么都不舍得扔的，就一定是买完放到那儿，然后好好的听。 就买完买专辑送鞋吧。 买专辑送鞋是乔丹吗？ 哎 看来你懂。 我的天哪！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抢疯了，好吗？嗯、 对，到时候咱们也摇号啊。 对， 嗯、 对 大里头排队啊。 哎四位都对，就是这些潮牌或者说鞋也是有追吗？ 不，我们认识徐老师以后 才，对， 徐老师把我们 徐老师 超人 大咖， 对， 徐老师多年， 徐老师求求， 对， 因为你知道我可能本身对于这个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我身边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 嗯、 都对这个趋之若鹜，那真的是想抢到一双太不容易了。徐老师，请有什么内购渠道？ 没有，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我还是相信你喜欢什么穿什么就是最好的，不要。 是什么 那个怎么样就随便能买什么、 啊、是吧？那你们就偏爱的穿衣风格是什么呢？既然聊到这儿了，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哈。嗯， 哎，其实你看今天的这个风格就基本能 好像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嗯、虽然都是以休闲为主，但是可能喜欢的颜色呀、配饰啊、这个花色都不太相同。 嗯 对、 我 觉得 我应该是最不会穿的吧，因为江南老攻击我不会穿衣服嘛。 是 不是他最胖、 最胖 最胖真的我们老可能督促最多的减肥的就是他。 今天穿了一个 T 恤是及时行乐， 哎， 这是你的内心所想吗？ 对，及时行乐嘛、对展示一下。 对，那这个我们的江老师应该是穿的比较，我觉得还是稍微来说比较正式和简单一点哈。 对，我 偏爱这种风格。 我喜欢简单一点的风格。对， 它是白领的风格， 对，比较 正装风， 是 商务风。 我喜欢穿的轻松一点。因为我怕冷，所以穿长袖。 好，那么徐老师和我们的常老师呢？常老师穿的很年轻啊。对， 本身我也年轻 啊，是对，你看我这话说的就有误，内裤都掐了别播啊，穿的显得更年轻。 开玩笑，我是属于是，应该是什么风格衣服都有，然后就是反正没事喜欢瞎搭配搭配，反正 觉得对，我 觉得穿 应该 舒服点， 喜欢鲜艳一点，暖色系的多一些啊。 其实有一阵儿我是一身黑， 是吗？ 对，因为一直玩对摇滚的嘛、然后后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玩的流行， 后来觉得夏天太热了，就不能一身黑了。 后来就带点色彩吧。 啊， 其实我们里边，我觉得穿的最潮的还是长男，就是他每次会出门的时候会精心打扮，尤其是他会有一些很多的小装饰物，比如挂在裤子上啊，或者是。或者是系在脖子上的一个那个叫方巾啊、对吧？今儿没戴，或者是在这个兜里的那种，他特别在意这些小细节，我觉得特别好。 是的，我觉得改天应该请几位专门来给我们讲一次穿搭 时尚类节目， 对时尚类穿搭。好的。